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却抽象缠绵，历经千夜，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。海的对面，你我两个世界。

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